牛顿的故事。200多年以前，英国有一位科学家叫牛顿，他做起实验来就把什么事儿都忘了。今天我来讲牛顿的两个小故事。煮蛋。有一次，牛顿在工作室里做实验，吃饭的时间早就过了，可是他还没吃饭呢。牛顿的助手，就是帮助牛顿工作的人，心里想，你这个牛顿呀，准是忘了吃饭了。他拿了几个鸡蛋送到工作室里去，在牛顿的耳朵旁边轻轻地说，瞧你到现在还没吃饭，这里有几个鸡蛋，你自己煮一煮吃吧。啊，谢谢你，您把鸡蛋搁着吧。牛顿还是一个劲儿的在做实验。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，牛顿觉得肚子在咕噜咕噜叫，这才想起来自己还没吃过饭呢。他随手拿了一个小锅子，把鸡蛋煮一煮吃了吧。他把小锅子搁在炉子上，又做起实验来，一直把实验做完。鸡蛋该煮熟了吧。牛顿揭开锅盖一看，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锅子里一个鸡蛋也没有，煮的是一只挂表呢。这是变戏法吗？不是。牛顿抬起头来一看，鸡蛋就搁在桌子上，可是他搁在桌子上的挂表不见了。啊，原来牛顿专心做实验，随手一抓，把挂表当作鸡蛋放到小锅子里去煮了。牛顿请客。有一天，牛顿请了许多朋友到家里来吃饭，酒呀菜呀摆了满满一桌子。牛顿一看，朋友们还没有来呢，他可是一分钟也不肯浪费的，就抓紧时间到工作室里去再做一会儿实验。牛顿走进工作室没多久，他的朋友就一个个来了。牛顿请大家吃饭，他自己上哪儿去了？啊，牛顿在工作室里忙着呢，可不能打扰他。客人们就在桌子旁边坐下，一声不响地等着牛顿。等呀等呀，一个小时过去了，牛顿没有出来。2个小时过去了，牛顿还是没有出来。朋友们等急了，肚子饿得咕咕叫。大家多想到工作室里去喊他呀，可是谁也没去。他们知道牛顿有个脾气，工作的时候就把别的事儿都忘了，要是谁去打扰他，他会生气的。客人们饿极了，有个客人说，牛顿准是把请客的事儿忘了，咱们还是自己吃吧。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好，就自个儿吃了起来。吃完以后也不去向牛顿道谢，悄悄地走了。再说牛顿在工作室里做完了一个实验，才想起了今天请客的事儿，就匆匆忙忙地走出了工作室。他走进客厅一看，朋友一个也不见，桌子上的酒瓶是空的，菜吃光了，只有一些啃剩下来的骨头。牛顿想了好大一会儿，才自言自语地说，我真是个傻瓜，我还当自己忘了请客，瞧，原来我已经陪着客人吃过饭了，客人都高高兴兴地走了。牛顿用手轻轻敲着自己的脑袋，想起了还要做个实验。 又跨着大步向工作室走去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